好，呢只歌我时都觉得咁多年都系咁样去形容呢只歌噶啦。我觉得我同歌迷之间咁多年嘅关系就好似一段真系互相支持、不离不弃嘅亲密关系咁，送俾你哋。 想说笑，你嘴已笑了，默契相通不可干扰，为我解寂寥，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，未算的问题，追过一天已知晓，我跌痛了，你心也碎了，其中辛酸仿佛抵消。我要冲线了，你心跳快了，步履仿佛都轻飘飘，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，想起你我会暗笑，受你的照料，别人怎讲亦不紧了，再关系真密的恋，信到了，原先有话听松不少，我要的戏票你早已买了，像约好般不准骚扰，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，想起你我会暗笑，受你的照料，别人怎讲亦不紧要，或者将关系亲密的恋， 结束呢个 show 之前，送埋呢一个演唱会